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名体系规划公示，本市两区建设中金融领域102条政策措施落地率达到78%，东城区发布中轴线上系列文化活动，促进社会关注北京中轴线。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从今天开始，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名体系规划2016年至2035年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本次地名体系规划要素包括片区名称、道路名称、桥梁名称、公园绿地名称，总量362个。地名体系规划编制对运河文化尤为关注，提炼出最具运河文化特征的元素，结合地块文脉特征和规划功能，有机嵌入地名体系规划方案中。规划专门制定了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对于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予以保护，对于能够彰显地域文化的已消失历史地名，能恢复的尽量恢复，对于民间长期传承使用的老地名，充分保护并加以使用，既有文化传承，又能增加地名的指位性，从而方便人民生活。记者从北京市金融监管局与央行营管部、北京证监局和北京银保监局以及怀柔区政府今天下午共同召开的两区建设1周年发布会上了解到，在两区建设中，金融领域推出102条政策措施，到目前已落地80项，落地率78.4%。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了解一下。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区建设中的最新进展。 金融业呢是咱们北京啊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支柱产业。那么上半年呢，全市金融业实现了约1/5的全市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完成近50%的全市税收收入，规模呢居各行业的第一位。今年的本市在金融政策方面是加强了顶层设计，推动出台了绿色金融、科创金融、支持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措施。在两区建设当中呢，金融机构落地方面，今年吸引了33家机构在京落户。在上市挂牌方面呢，到七月底，本市境内上市公司是397家，境外上市公司是326家，新三板挂牌公司是988家。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到六月末，本市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是达到了5925.5亿元，同比增长34.5%。另外呢，本市持续开展的北京畅融工程，那么发挥呢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的平台作用，到8月26号呢，累计举办了163场的线上线下的对接活动，对接企业是5978次。市金融监管局的局长霍学文说呢，今年是多措并举，服务实体经济，在营商环境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块呢，基本上是实施了几个工程。第一个是专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叫阳光工程；再有就是解决中小微企业的问题，叫畅融工程；还有呢，就是企业需要上市，帮助企业进行这个上市辅导，叫钻石工程。据了解呢，北京呢是作为全国唯一同时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贸区的城市，成为呢金融改革开放的新高地。金融领域推出102条政策措施，到目前呢已经落地了80项，落地率呢已经接近80%。其中呢，多个全国唯一首创引领性项目落地，比如像全国唯一一家呢承载这个跨境金融信息传输职能的重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京落地。再有呢，就是在全国呢第一批开展了本外币合一的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再有就是率先落地的全国第一个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这个份额的转让试点等等。再有就是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落地呢财富管理内的金融机构呢是24家。上线的北京文化企业股权转让平台，再比如像畅通的文化企业的这个融资渠道等等。主持人， 好，谢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东城区今天发布以中轴揽胜文润东城为主题的中轴线上系列文化活动，活动将聚合各类文化要素与社会资源，举办一个文化论坛、4类主题活动、12项特色活动，将申遗工作、文化传承、群众风采多为展示，促进全社会关注北京中轴线，推动古都保护建设文化东城。 今天晚上在永定门公园南广场，以“百年荣光为国庆生”为主题的中轴线上永定门光影秀活动闪亮登场。东轴区中轴线上系列文化活动就此推出。作为系列文化活动的第一场，永定门光影秀内容包括了凝心、铸魂、聚力、奋进、崛起、圆梦、复兴、形成四个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刘佳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我们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今年8月1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实行，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等地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但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北京居民区内电动自行车或电动车电池进入楼内充电的现象仍然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百言你好。 刘佳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调查的实际情况。 那么在昨天上午呢，记者是来到海淀区中关村大街46号院进行探访。那么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个电动车还有电池进入居民楼的充电的这种现象啊，在这个小区比较普遍。那么同样的状况呢，也发生在八里庄61号院。居民尹女士说，这个电动自行车进入这个楼充电的是他们小区的常态。那么之后呢，我也是在大兴区玉新花园南里以及通州区新华联锦园等多个小区调查发现呢，这些地方啊，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上楼的现象。那么虽然有些小区呢是贴有电动自行车禁止进入居民楼充电的宣传标识，但是居民往往视而不见。刘佳， 那为什么会这样？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那么其实在2017年，公安部就下发了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那么在今年8月1号呢，这个应急管理部出台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呢也正式实施。那么但是呢，这两部规定啊都没有用。这个在这个中国建筑学会建筑防火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证实看来呢，首先啊是这些规定它其实存在空白，并没有对居民把这个电动车或者是电池带入家中所规定。那么在这个通州区新华联锦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说呢，另一方面啊是属地管理部门对于这样的行为啊没有执法权。另外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看来呢，这个户外的这个充电桩或者是充电柜不能够满足居民需求，其实是这个电动车上楼的这个深层次原因。那么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证实认为呢，必须疏堵结合。首先呢，相关部门啊应该进一步加强管理。那么其次啊，还要真正解决居民现在的需求，加强小区充电桩的建设。那么另外呢，单晶晶告诉记者说呀，居民区由于建筑多、人口密度大，政府部门呢随时监管可能存在力度，所以啊，应该提倡小区物业居民都参与其中，齐抓共管，共同维护居民区的安全。刘佳， 好，谢谢百言的介绍和分析，再见。 再见。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明天清晨有轻雾，最低气温17摄氏度。那么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